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类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是我们每天节目播出的内容。您可以把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所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给我。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您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有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愿意和广播节目来讨论，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分享。节目的播出是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那么大家如果想方便收听，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听 FM， 这样就方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或者是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张冲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心理治疗师张冲。 谢谢张冲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各种情感问题哈。张冲老师，这个咱们传统的这个男女恋爱关系当中哈，一般来说说要提结婚这事儿，都是男生提，是吧？多一半都是男生说，那个你愿意嫁我为妻吗？那个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甚至我们看那些什么挺浪漫的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啊，我们也老看到那个西方人可能比我们更重视某一些西方，那他们文化中可能比我们更重视求婚这一项， 求婚这个仪式。 对对，咱们呢好像倒没有说非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当然好像现在年轻人也挺受影响的，很多人也蛮把这个求婚这个仪式看得挺重的哈， 愿意把这个环节重点的拿出来走一遍。 那对，但是好像这个传统中还多一半都是男生提这个结婚哈， 是 因为女生自己会觉得我那么积极主动的去提结婚的话，有一点点不大好意思，这 掉价了。 这事儿这不是得留给他来说吗？ 对。 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那个两个人在一起走了大概，比如说半年、一年，女生感觉是我们俩现在走的挺好的，你为什么就不提未来？你为什么就不提什么时候娶我，什么时候和我结婚，是吧？所以也经常在节目中有女生在问哈，比如说这位女生呢，她问我们的问题，她问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她说她想问一下她和男朋友现在已经大概在一起有8个多月的时间了，她说这是确立了恋爱关系已经有8个多月的时间了，她说在那之前呢，我们俩认识也有这个5、6个月了，我们俩是同事， 然后这个一次我们的工作培训当中，让我们就彼此确定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哈。他说现在是他的父母我也见了。那么他的父母呢都刚好到北京来来旅游，我还这个帮他一起去接待了。那他父母呢也认可我是他的女朋友了。我的父母呢虽然没有当面的去见，但是呢我的父母和他也视频过，大家也都这个在聊过天， 双方都算见过面 也算见过面，视频也算见面当然因为我父母还住得比较远，当然我们也说寻一个机会当面去见一下我父母。就看上去我们的关系是朝着一个未来要在一起生活的方向发展。那我也跟他说了这个因为我今年已经26岁了，其实呢我心里呢是挺着急结婚这件事情的。我们两个人虽然在北京，两个人家都不在这儿，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其实都还有条件，家里也能帮我们一部分。如果说在北京要成一个家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哈。但是呢他跟我谈恋爱，我们也有所有恋人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他就是不提跟我结婚的事情，也不提未来。 这点让人挺着急的哈。 那可不嘛，这女生说其实我是特想跟他确定下来结婚的时间，因为我听我的很多小姐妹都说了，说要在北京你要想办一场婚礼啊，你其实应该早做打算。因为你要订酒店，你要订各种各样的这个和婚礼有关的这样一些事宜，应该早早就做决定。我是觉得谈恋爱啊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两个人又相识，那么应该早就定一下婚期。据说从定下来婚期，那么到真正能举办婚礼还得有半年的时间呢。那我觉得差不多一年半是一个恋爱的合适结婚的时间了。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主动说哈。每次话到嘴边我好像就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障碍着我。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女生要是主动的提结婚怎么提呀？另外就是男生他为什么不主动的说结婚啊？是他不认可我吗？ 两位朋友挺有意思啊，都是来北京打拼，在职场相识，然后碰撞出火花，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现在确定了朋友关系。可是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好，我们在一起吃喝玩乐啊，各方面的生活方面都是以男女朋友这个状态去 恋人哈，恋人的感觉。对， 可是关键的时刻，关键的要提到婚期，今后一个确定的打算要该怎么做的时候，这会儿好像有点退缩不前，男方也有点退缩，女方也有点回避。那这两个人在这儿这状态就特别有意思，必须得有一个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究竟要什么时候走上婚礼殿堂？我们究竟是不是适合在一起？真的是奔着结婚去？这个男士这方面啊，首先我觉得要批评他啊。首先，作为男士做的不够。两口子之间虽然还现在没结婚，但是作为恋人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我希望咱们在几年之内的是个什么个计划，是怎么规划的，咱们什么时候要去办婚礼，什么时候要去请朋友，以及我的想法是什么，这些完全可以和你的女朋友去两个人去沟通一下。有义务去做这件事儿。男士嘛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女士呢，我觉得如果她自己在这方面觉得女士又应该矜持，然后又自己又有特别强烈的想法想了解这些情况，我觉得大可不必过于的把这个面子当回事儿，可以跟男士主动的提出来，两个人都可以做一点让步。 对。其实这个不提可能有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原因，对吧？也许是他觉得还没有到可以谈结婚的时候。有些男生呢是不是不大善于把自己内心所有的想法都和女生沟通出来，有些男生呢是还蛮善于的，这个人跟人不一样哈。咱们话这么说，也有女孩子告诉我说才认识了这个三次，才约会三次，也有男生就提，哎，我告诉你啊，你是我心中妻子的形象，我要娶你，也有这样的。那将来能不能娶到也不一定，对吧？所以晚提并不等于你们之间的感情就不够这个不够好，也许在他内心深处可能有什么不能确定的地方。我倒是觉得女生其实可以问啊， 对啊， 比如说女生说，哎，咱们俩交往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未来我们会怎么样啊，是吧？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在北京要再生活下去的话，工作下去的话，那我们以后在北京我们的生活会如何啊？这些其实我觉得女生都是可以问的呀， 日常当中就可以问。 对啊， 我们在一起逛街，在看电影，在吃饭的时候，这些话题就都可以这个时候提出来。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女孩子会把这个未来要不要结婚这个事情可能压在心里，总是觉得这个男生为什么还不提呢？今天约会的时候也不提，明天约会的时候也不提，总是这样啊。甚至我都跟他说了，我小姐妹这个上周结婚了，我去参加婚礼了，你还不提是吧？那这女孩子在心里边可能就已经有这个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了哈。我是觉得如果两个人要将来要往结婚走的话，你应该在恋爱中学习的是有什么心事可以向对方来说。 恋爱期其实是将来结成夫妻之前的一个实习状态。我喜欢用实习这个词儿。在这会儿我们要学着和一个异性和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去学着怎么磨合，在生活当中怎么相处，怎么把自己的想法和他达成共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恋爱时期需要去练习的。因为没有人生来就会做一个丈夫或者做一个妻子，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 对。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啊，你这个别有太大的心理负担，跟她主动去聊一聊。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也见过女孩子主动和男生提结婚的。结果未必不好， 对啊， 这也不一定在现代就一定是男生的责任。女孩，如果你觉得你想早嫁人，你希望两个人能结婚，那么你也可以寻一个合适的时间去跟他提提结婚的事情，是吧？所以这事儿，我是觉得在恋爱的时候，别因为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疙瘩， 对 对方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还是学会更直接的去交流， 一路奔着幸福走，不要再节外生枝。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哈，这是一位女性哈，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快要结婚了，那么我的男朋友呢就跟我商量，她说她父母说的，说希望我啊在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不要再上班，不要再工作了。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稳定，尽管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自己还觉得可以，而且自己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在工作当中还属于职场上的一个上升阶段，而且工作也带给我了很多的乐趣，和同事和领导都相处的不错。那么虽然我们的工资不是很高，工作又稳定，上下班的时间也比较固定，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份工作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我对男朋友呢基本上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因为他这个人的个性啊是属于那种他说了算。一开始有点不适应，时间长了呢我觉得就随他去吧，他喜欢教育我，他总是觉得我有些地方不够成熟，比较幼稚，他总是指点我，指点我的生活，指点我的工作，指点我的社会人际关系，我也都愿意听他的，因为我好像在心里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在生活和人生的道路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男性，所以才选择了他做我的男朋友。那么他的父母，他父亲好像也是这样的人啊，我见过他父亲好几次了啊，在见他父母的时候啊，也是听他父亲经常的训我们俩啊，他父亲呢也训他也训我，可是作为长辈我总是很礼貌的哈。那么现在呢是我们要谈结婚了，他父母就说最好呢让我考虑将来不要上班啊，有了孩子之后就在家里边最好就别上班了。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未来，我还是希望将来即使有了孩子之后我愿意上班。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父母，特别是他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将来有了孩子他也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帮我们带孩子。因为他母亲呢虽然现在 快退休了，但是他母亲手边还有很多事情，他母亲平时还写很多文章，自己呢也有一些社会活动，所以他母亲告诉我说，不要指望他来帮我们带孩子。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其实我现在就很想告诉他们，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我有点说不出口，我不愿意在结婚之前就和他们两位对立起来，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到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对职业自我感觉还不错，然后对未来有规划的人，然后突然被别人有了一个规划好的人生，说你要这么做，你以后要放弃你的工作，你只能在家带孩子，而且没有人能帮你，你必须全职在家带孩子，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心里不甘。 对，他这不是他想要的未来哈，不是他想要的未来的生活哈。 对的。 但是他这个男朋友看来平时都是自己说了算。然后男朋友的家里边呢，他也行，我觉得他形容的蛮细致的，就是这个未来的公公，男朋友的父亲也是说了算。 一个类型，就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话说，可能有点强势的一个家庭。 对，有点强势哈。所以这个女孩子心里话现在是说不出来。该说吗，张冲老师？ 其实在平时他们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他也说了啊，我的男朋友安排我做什么，有的时候还要训我，然后说一些话。这个时候虽然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愿意被别人安排的人，我觉得也希望能找到这么一个男朋友来我们一起过。但是我相信这种感觉只是暂时的，他不会，没有一个人会一生都会特别希望自己的人生被别人规划好，自己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谁还没有点脾气，是不是？我之前还可以，咱们说点小事儿，吃什么呀，这些都好。可是放在这个重大的一个今后自己的职业发展这件事儿上，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学会自己做主。 对。 不然的话今后会有很多的怨恨，那这些怨恨会在今后某次你们家庭再次出现小的矛盾的时候，这就会重新再拿出来当成陈芝麻烂谷子，然后放在一块儿再一说，这件事儿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酝酿，恐怕就会变成大事儿了。 我觉得自己不高兴，就像您说的，现在就可以说，就是自己并不高兴这样的安排，并不情愿这样的安排，现在就可以说，现在违心答应了，那么将来再去反抗的话也是问题。 对， 不如现在就说得明明白白的。我相信再强势的老人家，当然这个人跟人不一样哈。如果对方是通情达理的，你有你的自己的生活安排和自己的工作安排，对方应该至少应该可以理解，或者至少可以不干涉，这是对， 至少可以学会不影响别人的生活， 这是对方父母哈。 对， 那么作为你的男朋友来说，我觉得再怎么样，你虽然很喜欢，就像您说的，像张冲老师说的， 被他管， 有些女生是喜欢他管着我，甚至觉得他管着我是一种爱。 对， 他怎么不管别人呢？ 我有安全感 啊，他怎么就管我呢？而且我喜欢这种老师型的啊，父兄型的这样 的， 对，这样的这个先生哈，这没有问题。但是他管的不一定事事都合你的心意。看来这件事儿是你自己有主意， 触动了他的底线。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去谈，你一定要说你喜欢你的职业，你愿意坚持你是一个职业女生，而不是一个将来不是一个做全职妈妈。那么未来有了孩子之后，婆婆不带，公公不带，这没有什么关系。 是的， 其实公公婆婆也不是天生就要给我们带孩子的，你可以想出办法来，对吧？比如说一家人大家在一起就商量呗，能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 是 既能够兼顾带孩子，也能够兼顾上班。很多女生也是这样做的，不是说有了孩子以后这个 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职业 啊，就做全职妈妈就是唯一的出路哈。所以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恋爱当中或者在伴侣关系当中，您看有很多人他们会向我们来讲出他们自己的心愿，怎么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在谈自己内心的一些愿望的时候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呢？ 就会为什么那么难呢？感觉这事儿我不能说出口。 对呀，为什么 如果我对他说了，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 那么多事儿啊，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那么麻烦啊， 嗯， 你怎么那么净给我找事儿啊，我明明是爱你的，我明明是为了让你轻松一点儿、 嗯、 你可以不用再去上班，不用工作，不用跟他们去朝九晚五，明明我是爱你的，然后让你去做全职爸爸，你怎么不理解我呀，可能还有很多的顾虑。可能我们认为我给他对方的那些爱，其实对对方来说是代表着不尊重。 所以呢，有的时候反倒是亲密的人，特别是这种伴侣关系，我们的心里话很难讲出来， 嗯， 是吧？这个我们倒是跟其他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倒是比较好说，跟自己的父母啊，跟兄弟姐妹啊，我们有些心里话还好说一些。而伴侣之间，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好像到和对方聊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对， 聊不出来， 确实是有。 嗯，怕对方知道了，觉得这个就像您说的，是不是我自己不领情啊？ 嗯、 啊，或者说这个我你不能够了解我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啊 嗯？ 啊，也有赌气的成分哈、啊，也有这个怕失去和谐关系的这个意思在里边。比如说说了会不会造成我们的冲突啊？ 可能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这个状态挺好的，千万不要打破这个平衡，不要因为我提出了什么，然后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就走向恶劣了。 嗯 嗯，有这个顾虑。 我们总是在说伴侣关系，恋人也好，夫妻也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能沟通、能交流、能学会把自己心里所想的说出来。也像刚才张冲老师所说的这样，有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说，时间久了，它在我们心里边不会消散，反倒会酝酿成可能越来越大的疙瘩， 对，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心结、 嗯、 或者再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从其他的地方宣泄出来。 嗯，就像种子长个芽一样，从别处那有个裂缝，那可能就长出来了，它就会长大了。 嗯，所以如果有什么不满也好，或者自己有什么想法也好，我们还是学着去沟通。嗯，和对方，如果当你学会了怎样去沟通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一些心里话没有那么难呢。 嗯，夫妻的相处之道，可能你就了解了，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彼此该怎么表达也学会了。其实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不打架，不是不吵架，要学会吵架，学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对彼此的一个尊重。 嗯，对。哎，那说到这儿哈，问问张冲老师哈，这个很多人是怕吵架， 嗯， 也怕打架。很多人会觉得和和睦睦的，那不是一对好夫妻吗？ 嗯， 你看我们两个人从来都不吵架哈、啊，是这样的哈、 嗯。 有些人会这么秀恩爱，那您刚才说了不怕打架，不怕吵架，那这个吵架和打架怎么能做到不伤感情呢？ 不伤感情的那种吵架，当然刚才在我说错了一个词儿，不打架是吧？尽量不打啊，不一定不能动手啊、 哎。我们说的这个打架也不是动手的意思， 就是 起争执， 争吵， 对，起争执啊。 对 对， 争吵也是有技巧的。首先一点，就不要把陈芝麻烂谷子全都重新拿到这个眼前要讨论的这件事儿上来，是吧、 嗯？ 第二，也不要牵扯其他的家庭亲属。 嗯 啊，不要把说啊，你妈妈怎么样，之前她怎么怎么对我是吧？这些话我们都不要放到这儿来、 嗯。 第三呢，要清楚哪些话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哪些话是我们要宣泄的情绪。 嗯， 情绪的宣泄在这儿，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 嗯 啊，我对你现在对我的这个做法，剥夺我将来选择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件事儿，我感觉很伤心。 嗯， 因为我要失去了我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现在我很痛苦。 嗯， 我可以把这些话可以跟他说，但不要拍桌子瞪眼，但不要把各种对人格侮辱的话在这儿吵出来。 嗯 嗯，我觉得能把这三点能做到的话，我觉得这种吵架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吵架。 嗯，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要清楚自己吵这个架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吵架仅仅是泄愤，仅仅是把自己的那个愤怒的情绪发泄出来，这个是不够的、 嗯、 吵架其实可能最重要的，你别忘了你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嗯 啊，另外就是吵架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都特别的这个 冲动。 哎，对，有的时候冲动之下我们就难免说一些特别不好听的话， 伤人的话 啊、 嗯、 万一说了哈，冷静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和对方去道歉呀？ 第一时间 这事儿别觉得面子上下不来，说错了话一定要学会去道歉，敢于去道歉，不要把道歉的话只放在脑子里，只放在表情上，没有人能读懂你的表情，一定要把自己心里想的直接说出来。 好，谢谢张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在这儿，在这个节目中啊，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9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10点至12点。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和大家有一个互动。今夜思雨时栏目呢和我们的听友网友有一个互动。这个地点在北京顺义爱阅读书馆。爱阅读书馆哈，在那儿呢我们邀请家长朋友们参与这次活动。如果您的家中有1到6年级的孩子，那我们特别欢迎您能参与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啊，我们主要是和大家想探讨一下关于孩子的两性教育以及家庭的亲情关系。所以呢我们特别邀请家长朋友们来参与，您可以带孩子一起来。那么孩子呢会由工作人员安排，统一安排在休闲区看书啊、娱乐啊，家长朋友们可以和我们来探讨和我来互动，欢迎大家啊来和我们来互动吧。这是今夜思雨时，那今年呢举办的一场互动活动，在9月15日上午的10点至12点顺义爱阅读书馆。怎么参与，怎么报名，大家可以这两天关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号，在里边搜索一下，这个看一下报名的方式。另外呢还可以关注爱阅读文化传媒的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里也有活动招募的介绍，大家可以报名参与。9月15号上午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哈。好，稍后的时间是今夜思雨时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我们和大家在一起来交流的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的问题给我们。各位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同样也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提问，我们在节目中会回答。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那如果您想方便收听，你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找到我们的节目可以收听。关注我们这个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也可以发问题，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来互动。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张冲老师来看一下问题啊。有一位女士问了我们这样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今年已经41岁了，那么我呢是31岁结婚，现在结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这个原因呢很复杂。刚开始结婚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始终为了要孩子这个事情啊，跑医院，各种各样的治疗，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还求了很多偏方，结果呢还是没有孩子。那么没有孩子可能就成了我们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一个比较主要的矛盾了吧。他是挺想要孩子，他家也挺想要孩子的。那么他家里人呢也比较埋怨我，他呢有的时候说话也不好听，也认为是我的问题。但医生医院说得很清楚，说我们是不明原因的不孕不育症，这个谁的原因也说不好。可是呢就变成了我一个人的责任了，所以婚姻继续到现在第10个年头基本上是过不下去了。他每个月自己挣的工资啊，什么都不拿回来，不给我，回到家里也没有一句好听的话，没有好看的脸。那这样呢，我也在想，要不就算了吧。可是我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胆怯，我怕，我已经过了40岁了，我不知道这个年龄的女人，如果我离婚了，我又没有孩子，我的这个工资和收入吧，勉强养活自己可以。可是呢我好像就觉得自己没有生活的支撑，41岁的女人还能找着伴儿吗？也没有孩子也没有伴儿，那后半生得过得多凄凉啊。我就是害怕这个，所以呢我基本上是最近焦虑失眠。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婚姻过不下去了，但是一方面我无论如何没有勇气一个人去生活。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常听你们的节目，听到好多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觉得谁生活都不易。但是我这个人吧，可能真的是有一点软弱，就是怕一个人。听你们跟我说说吧。 嗯嗯，咱们跟咱们这位老听众，跟咱们这位老朋友聊聊。 嗯，嗯 他的故事让我觉得特别的，替他着急，替他伤心。 嗯， 很遗憾。当然，这不是因为他和他先生之间是因为某个人的问题，然后没法去要孩子。现在暂时这个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两个人出现了要摘清责任、要推卸责任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之后发展到现在，两个人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嗯， 出现了明显的先生也不愿意给他个笑脸儿。钱包括精神上物质上都不愿意再在这个我们这位朋友身上去投入了，那让我们这位朋友产生了对婚姻的质疑，开始怀疑人生，开始要觉得我是不是要再选择新的人生，我还够不够资格再去重新组建家庭，还有没有人再来爱我。 嗯 嗯，因而后来我听出还有一些焦虑抑郁的情绪，这样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有焦虑或者抑郁症，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 这是非常可怕的。嗯，我觉得婚姻是否真的到了必须要分开的这个时候呢？ 嗯， 可以重新再去考虑一下，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硬伤，说谁伤害了对方的父母是吧？ 嗯， 或者说真的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或者是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儿，并没有这样。他们两个人最初的原因也是因为不明原因的没法要孩子。 嗯， 医学在发展，这件事儿总有解决的那一天，我们可以等，只要是两个人能志同道合的，我们认识到这是我们共同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急着把责任推出去，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继续去寻医问药。我觉得在北京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还可以去寻求其他更好的先进的医疗水平的那些医疗的办法，我们可以去想办法，至少今天没有，明天可能就有了。 嗯， 心里要有这个希望，而不要急于推卸责任，埋怨对方，甚至把这个婚姻都开始要走向边缘。我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在错误的基础上，然后产生一个错误的结局。 嗯，对。不知道他们俩现在这个离婚是不是真的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了？ 嗯， 那是不是这个对方是铁了心想离婚了？ 嗯， 而且就离婚这件事情，两个人有多少探讨？那么，因为她已经说到了，她丈夫现在的表现是基本上工资也不拿回家了，回家也没有好脸色了。看来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是很糟糕的。 看来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了。 对，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去修复？ 嗯， 我是说。我感觉哈，张冲老师，其实很多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就是很多人在面临着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那么假如这个婚姻就是要走向解体，比如说就是要离婚的时候，很多人内心都会有这样一些担心，就是有些人并不是说离了婚我就自由自在了， 嗯， 而是很多人的想法是离了婚我一个人孤单可怜无助， 没人疼， 凄凉，没有人疼，我怎么办啊？ 嗯， 比如说特别像这个女性，她可能道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 嗯， 她自己没有孩子，嗯，现在没有孩子，那么未来她也不知道，假如从这段婚姻里走出去的话，那么她还能不能找着下一位伴侣？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状态，就是我害怕这段婚姻里走出去的话，那么她还能不能找着下一位伴侣？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状态，就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能面对后半生的人生吗？我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就会孤孤单单的，就会那种又凄凉又可怜，以后生个病连倒杯水的人都没有了，嗯，啊，这可怎么办啊？就很多人是怕，所以有一些人呢，也愿意待在一段质量并不高的婚姻里，因为他会觉得我好歹有个人吧。 先凑合这么过吧。 啊，先凑合这么过吧。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们这个这儿没有办法更多的去评判哈。但是就这个想法，就这个害怕一个人生活的这个想法，张冲老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我们这位朋友他大脑里遇到这类有点自己不愿意面对的这些事儿的时候，他脑子里是出现一个灾难的画面。 我就处于那个可怜人的那个状态，我也不被人真爱，我也是将来无依无靠。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尤其在婚姻当中啊，忍气吞声的那一方经常会有的这么一个想法。他们会认为我特别怕自己被抛弃，那我可能在婚姻当中最终就会变成那个真的被抛弃的人。 您说的对，就是特别怕被抛弃哈，而且想到的一个人的日子啊，那简直就是觉得是抛弃后的这种就是很负面很负面的所有的内容都在自己未来生活的画卷里了哈。其实我是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真的是那么可怕吗？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怕一个人的生活呢？也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生命阶段从来都是有人陪伴的，而小的时候有父母啊， 被关照的， 对，被关照的。等他这个从父母那儿大概直接就到丈夫那儿了，他一直过着的是这种群体的生活。还有一些人，我们都说这个世上有一些人他是分很独立的人和有依赖性的人。那么有一些很独立的人，比如说很早就被父母送出去读书了，他 不得不独立 哈，也有一些孩子，比如说从读大学开始已经开始离开父母了，自己开始应对周遭的这个社会人生，有一些人呢，可能内心慢慢的就习得了那个独立性，有些即便是在父母身边的，那么也有这种在父母身边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孩子，他可能在生活上也有独立性，也知道独立生活该怎么办，也有这样的人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要论生活技能的话，女性通常离异之后生活技能不会太差，一般来说自己照顾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最怕的就是这种心理上心理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是难免的，但是真的那么可怕吗？想问一下张冲老师。 确实是有的人他就会有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如果我因为没能给他生个孩子然后就被迫的去离婚了，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其实这些可能没有浮出水面，没有在他这个头脑里清清楚楚的一条一条的出现，但是他这些想法已经在他根深蒂固的在他的这个意识里存在了，他有这些顾虑，所以就特别害怕出现这个局面。而反而他以这种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个不太好的词叫怨妇的状态去生活的话，那可能迎接他的还真未必是一个多好的结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先活得精彩起来，把自己做得丰富起来，比如说我以前啊每天就是忙家务，不会做别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那我每天去健健身，把自己的外形以及我自己的内在的修养我都要提高起来，先把自己变得美起来，越来越有底气，让我的这个职业方面也有一些变化，让我的外在内在都有一些变化，首先自己得喜欢自己，觉得自己好，这样我才是一个特别值得别人爱的人。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儿，就是得让自己内心有底气，是吧？就是假如哈，我们当然不希望你们的婚姻就这样就瓦解了哈。这个当我们实在在一段婚姻中难以为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离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底气不怕。 对。 我们有底气不怕一个人过。我们说我们想办法养活自己。比如说即便我们的工资和收入可能并不是很高，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探讨过，现在这个社会你真想挣钱并不难，你就算是有一点点本事，你哪怕在这个网上自己做一点什么小手工也好，对吧，你哪怕开一个网店也好，如果你什么会一门语言，你教个学生也好，都不成问题，就是补贴自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养活自己不是问题， 对，养活自己咱们不说挣大钱，咱们现在说的是能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是的。 那如果说改变生活状态，让自己由内而外变得强大起来，特别是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才会更有底气。我们谁都不知道，真的，比如说一个41岁的单身女性离异了，那么未来她的生活会怎么样？会不会还能找到合适的伴侣？这个确实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状态， 你一点都不排除你还会有更好的人生伴侣。 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底气，有了能力，我连孤独都不怕，我连终老一生都不怕，我还怕找不着伴侣吗？ 对，您说的太对了。但是像刚才张崇老师提醒的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怕、怨、难受、自责，然后离了婚以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孤单单、可怜无助的女人，那么你可能就会越活越可怜，是吧？ 是这样的。 因为你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角色里，这也是在心理上的一个，算是一个自我暗示或者是预言的自我实现吧。 我就会变成我设定的那个角色，我把自己生活真的就变成了那个角色，而且周围人也会叫投射性认同的认为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得这么对待他。 对，所以呢，如果想后半生生活得好，无论你在婚内还是婚外，让你自己有底气，让你自己变得内心更强大一些，让你和现在变得不一样，不再那么被动，也不再总在一个问题当中去打转，不能要孩子可以想办法去解决，实在解决不了，也不能因此自己这个人生都不好好过了。 对呀、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这位问到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母亲非常的软弱，我爸爸呢是特别特别爱赌，什么都赌，赌球，和别人这个赌博，出去旅行的时候都和别人到当地的赌场去去赌一赌，那么我爸爸所有的钱，自己过去挣的钱赌的都差不多了，而且呢家里边的一些过去的积蓄，我父亲经常问我母亲要，拿去也都是赌，赌呢一般就是输得多赢得少。现在吧我妈妈告诉我说，基本上家里没有什么这个过去的积蓄了，全部都让我爸爸赌光了，最好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也有个几十万，母亲一直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很贤惠很贤惠的母亲。但是呢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是在劝我母亲离开我父亲。我现在已经大了，大学毕业第一年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现在我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但是我特别希望我让我妈开心，我能养活我妈，我和我妈的关系很好，因为从小我妈照顾我的时候多一些，我爸基本上就属于除了赌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习气，比较不顾家的那种人，没有责任心的那种人。那么我知道我妈妈从小带我一直是很难的，小的时候我体弱，经常是给我妈带来很多的麻烦，她要陪我去医院，在医院里一守我就是一个晚上，这样的时候我都没见过我爸在哪儿。所以呢现在工作之后呢，我就对我妈说我愿意养活他，当然我妈自己也是有收入的哈。那么和我妈两个人我算计了一下能过得不错呢，我不想养我爸，也不想让我妈再受到我爸的拖累，现在家里几十万的存款都能被我爸折腾进去，那么以后我爸是不会改的，还可能会让我妈在他的中老年过得更不好。我现在就希望的是我妈妈这一辈子都辛苦了，不能再忍了，能和我在一起好好的过。我跟我妈说了，我妈说她也愿意考虑考虑，但是呢她又很犹豫，她说她爸爸，她说我爸爸岁数大了之后也许会收敛，而且她说我爸爸岁数大了之后也许还要他有更多的照顾，他操劳十几年了还是这样想，我该怎么办呢？ 这位听众 女儿 啊，这位姑娘她父亲是一个呀，怎么说呢，又可恨这个又有福的人。首先说赌博这个绝对是恶习，我们在这儿一定要说明我们的态度，赌博这件事儿一定是需要杜绝的，坚决家庭当中不能有人赌博，他 带来的给家庭带来的创伤是非常的大。然后这位听众的母亲还是对自己的先生心存幻想，觉得他岁数大了，舍不得这样就这样抛弃他离开他。如果离开了我们，他会今后老了怎么办呢？可能这是一个善良的女性，但是我们也要批评这位女性，在您年轻的时候，您先生这么嗜赌如命，您其实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您对他的约束是不够的。如果能早早的就对他进行约束，严加管教。咱们说的严加管教并不是非得父母才能行。我觉得夫妻之间完全是有相互约束啊，他如果有恶习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第一时间要去干涉，因为这不仅仅是决定着他将来过什么样的日子，还决定您的孩子，您的家庭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样。您作为孩子的母亲，这一点当初您做的肯定是不够的。 说得好。 或者是您的能力您觉得不太够。但是今天我觉得孩子做出了一个看这事看得很清楚。父亲可能改掉这个恶习的可能性不大。我也是持同样的观点。所以他决定和您一起去过你们想要的，他想跟您一起过的这个美好的未来，我肯定是非常赞同他的这些观点的。 您刚才说有福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好女儿，是不是？其实是的啊，而且这个妻子呢一生可能都很善良，所以有纵容。但是如果到现在啊，就听上去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那这已经是一对中年以上的夫妻了。 是的， 对吧？如果真的劝了，比如说劝不住，对方还会这样的话，那么他可能确实会毁掉这个家庭以后的生活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做女儿的可以跟妈妈把所有的这一切讲清楚，但是最后选择权还在妈那儿，你不可能去强迫你妈妈， 强行就要让妈妈离开啊。 对对，但是你把所有的道理都讲清楚，都说明白。有的时候我挺赞同刚才张冲老师所说的，我们在婚姻当中不能一味的去软弱，隐忍 纵容。 对，当然有些人会把这个认为是一份爱，是一份亲情，甚至是一份恩情。每个人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对方有这样的恶习，这个我们都能想见得出来，你后面的人生会怎样。 对的对的， 对吧？后面的人生会怎样。所以说明白，当然选择权还在于你妈妈。这个事情做女儿的只能是把所有这一切都说了，也许你是你妈妈最大的支持和安慰，无论你妈妈愿意离婚还是不离婚。另外就是把刚才张冲老师说的这些告诉你妈妈，如果以后他们还要继续过下去的话，让你妈妈无论严防死守也要保证自己这个生活的质量。 经济大权不能再交给这个嗜赌如命的人了。 对，你不能再把家里的这个积蓄啊，或者说自己用来养老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收入啊，去交给对方，让对方去赌博了。既然知道对方是有这个特点呢， 如果赌博成瘾的话，真的是没有底线的。 对，真的是没底线哈，所以这些都要想明白、想清楚了哈。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本周六9月15号的上午呢，有我和大家呢有一个互动见面活动，这也是我们今夜思雨时栏目举办的一个落地活动哈。我们在顺义的爱阅读书馆，在那儿和大家互动分享交流。主要这一次呢，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参与。如果您的家中有1到6年级的孩子，那您是适合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和您探讨一些孩子的两性教育问题。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大家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可以带孩子一起去的。孩子呢，会由工作人员统一安排在爱阅读的休闲区、阅读区，您尽管可以放心哈。郊外秋天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您可以带着孩子顺道来一次小小的郊游。希望在周六能遇到您，能见到您哈。参与活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 爱阅读文化传媒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相关的文章来找一找和我们能够见面的报名方式。另外在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公众号里，我们也有相关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找一找怎么样来报名参加9月15号上午10点在爱阅读书馆今夜思语时本年度的互动活动。希望周六可以见到大家吧。今晚我们今夜思语时节目就到这儿，下一次节目我们再见。 忘了那些刻薄的批评，他们不了解很多事情，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确定，抱有纯净的勇气，坦然的心，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未来像一部公路电影，如果风沙扬起滴落泪滴，抓紧憧憬和回忆，继续旅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有从约定里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理解被爱恋，逆风有你流泪也能变成经典。经典